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陶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77尾号8663和133尾号6604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苏宁提供的小米手环一个。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您听好了，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对于天安门酒茅台工艺的表述，下面哪一项是正确的？一是3次投料，二是8次蒸煮，三是7次取酒。您认为哪个答案是正确的，您就把序号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然后把您的序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呢会依然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我们今天的奖品呢就是天安门43度酱酒，先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次节目的嘉宾。今天做客节目的呢是北京华都酒业营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王坤女士。你好，王总监，欢迎来做客节目。 方华老师好，大家好。 嗯，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哈，在春节期间哈，走亲访友、待客也好，就少不了这个美酒了。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啊，把您请过来，当然要和我们大家聊一聊美酒。 我也很愿意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款好酒，那就是我们的天安门酒。 其实说起酒来哈，酒文化在我们国家呢是源远流长的，酒的话题也特别特别的多。 嗯， 那今天呢主要是呢请您聊一聊我们这个北京地区的华都酒，因为毕竟华都也是我们北京地区历史最悠久的这个白酒企业之一哈，有69年了。 是 啊， 我们华都酒厂是在1949年4月19号成立的，当时 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前。 是的，是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当时呢，我们叫昌平细叶酿酒厂，那也是我们华都酒厂的前身。解放前呢，严禁私人生产和专卖酒，那于是呢，像居通烧坊、瑞生泉和通泉涌等几家老烧锅就被政府接管了。 嗯、 那联合成立之后，就是我们昌平细叶酿酒厂，也是我们华都酒厂的前身。所以说，我们华都酒厂呢，成立的时间是非常早的。 嗯、 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呢，也可以说是北京地区第一家国营酿酒厂。 这是北京地区的第一家国营酿酒厂，哈。 是的， 但是刚才你也说了哈，这个华都呢当时是接管了居通烧坊啊、瑞生泉、 通泉涌 等几家老酒坊哈、 嗯、 但是据了解，这个居通烧坊它又是在明朝的时候，就 是 皇家御酒 是吧？ 对，说起居通烧坊呢，它的历史可能是更悠久一些，那据现在的历史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呢。最开始呢是在1370年，当时呢还是明朝皇四子朱棣率军镇守边关的时候，那正好是严冬季节，那南方士兵呢又比较惧怕寒冷，那思乡之情呢日渐浓厚，那昌平县民众呢就将本地的酒坊居通烧坊 厂出来的美酒进献给将士们饮用，深得士兵们的喜爱。 嗯， 30年之后呢，燕王朱棣登基称帝，那他的旧部再一次把居同烧坊美酒进献给他，龙颜大悦之后钦点居同烧坊为宫廷御酒。 哦， 那一直到清朝末年，居同烧坊呢都是宫廷御酒之一。所以说华都的他的前身是有一个非常高贵的一个皇家贵族的血统，那也正是为什么华都的清香型的二锅头的品类在京城当中被称为京城三剑客之一的一个渊源。 所以说它的这个历史啊很是悠久的，而且还是皇家御酒， 是 出身很高贵。 对对对对，有一个高贵的贵族血统，而且它也必定有着不凡的品质。 是的，那除了这个它的这种历史渊源哈，它的历史悠久的这种皇家血脉，那是对于老北京来讲，华都也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哈。 嗯， 你想4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哈。 是， 所以整个是随着我们这个新中国的成立是同步的，所以对于老北京来讲，对于这个华都的这种记忆应该是非常深刻的哈。 嗯， 像这个十三陵精致二锅头还有雁翎春酒，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在当年是吧。 嗯，也可以说是我们京城人心中的一个记忆。 是的，我想这些品牌后面肯定有很多的故事。 是的，那我先说一下我们十三陵的故事吧。在1958年的时候，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十三陵水库劳动，十三陵呢就在昌平，那所以我们当时就注册了一个商标叫十三陵牌二锅头，那一直也是我们生产这个产品。在1990年的时候呢，我们进行了产品品质上的提升和质量上的一个升级，我们生产了一款叫十三陵牌精致二锅头酒。那这个酒一经上市呢，便风靡京城，远销海外，而且被民众亲切的称为黑标二锅头。 嗯， 因为它的 商标是黑色 的。它刚开始的定价特别贵，你想大家想一下，在90年代它一瓶的价格是3.25元，那比其他的普通的二锅头酒要贵一倍左右。但是高价呢并没有阻止它的销售，它很快呢以其精纯的酒质和纯爽干烈的风格迅速的占领了北京市场，成为北京特产，而且也马上出口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更是荣获了加拿大李加纳春季国际展览会金奖，那是在90年代的时候。 嗯，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华都也成为京城三剑客，在酿酒方面获得了京城三剑客的一个美誉。可以说十三陵牌二锅头酒是我们二锅头品类的一个代表，也是很多京城人民心中的一个深刻的一个记忆。 确实一提到北京啊，很多人都知道二锅头是北京的代表了， 是北京的一个特产， 对对对， 一个文化。 是的，而这个黑标二锅头又是二锅头当中的精品， 响当当当的一个产品。 是。嗯，那雁翎春呢？ 雁翎春是这样的，在74年的时候，我们白酒泰斗郑恒刚老师是在华都主持研发了雁翎春酒。当时呢，我们国家是经济正在发展嘛，那很多很多的酒类在北京地区是没有办法来产出来的。嗯，那雁翎春酒呢，它是酱香型的一个产品。那当时北京没有酱酒，那也是郑恒刚老师主持研发之后，我们成功研制了酱香型的雁翎春酒。这个呢，也是在白酒史上的一个新的一个突破和发展。 因为过去北方没有酱香型的酒， 是的，是的。 嗯， 在北京地区，它是以二锅头品类来著称的，主要是清香型的产品。 嗯， 所以74年雁翎春酒的研发呢，是打破了北方没有酱香白酒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空白，对于白酒发展史上也是很重要的一笔。 嗯，说到酱酒，酱香型的酒，其实最有名、最具代表的就是茅台 啊。是的，是的，茅台现在的市值好像已经达到1100亿。 啊，对，我刚刚看到这个一条新闻，它的市值已经占了整个贵州 GDP 的85%，所以非常厉害。 嗯，是的，是的。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爱茅台酒？我想跟茅台酒的品质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说到茅台酒呢，华都酒厂跟茅台酒厂也有很深的渊源。那这个渊源要算起来，大约有40多年的历史了。 那就70年代开始。 对对对。那在1975年的时候呢，由北京市糖业烟酒公司发起了一项任务，叫“八大名酒进北京”。 嗯。 那主持研发这个酱香型酒的任务就安排给华都了，因为我们成功研制了酱香型的雁翎春酒。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我们原来轻工部酒处工程师辛海廷等几人就奔赴茅台请求支援，茅台酒厂也立即做出了响应，支援首都义不容辞。 嗯， 北京的任务，茅台的义务。那原来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先生，那包括我们现任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先生，还有徐英等老领导，那侵入我们华都酒厂进行研发，通过5年的时间，那20余次北上，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终于研制出来了华都酱酒。那我们华都酱酒采用的都是茅台的原料辅料母糟，也是上市之后就被专家誉为北京小茅台。那我们目前呢还是在跟茅台不断的学习酿制酱酒的技艺。那在今年11月3号的时候，我们也进行了茅台帮扶华都4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活动，那也是不忘匠心，匠心传承是对酱酒文化的一种弘扬。 那这个华都酱香酒这个起点也是非常高的， 可以说它是师出名门。 对，我刚要说这个出自名门。 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们华都的酒啊，既有皇家血脉，现在又师出名门哈。从我们的这个历史渊源来讲，应该说是非常深厚的。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最开始生产的华都酱酒呢，也获得了国家经济委员会颁发的优秀新产品金龙奖。那著名的书法家董寿平先生也为我们华都酱酒题词，那他写道：不似茅台胜似茅台，香意四座春风迎回。那也是对我们华都酱酒一种非常很高的评价。 对，不论是我们的这种文化积淀的深厚，还是我们后来这个工艺的精湛，都是对于我们华都酒来讲是一个品质的保证，是吧？ 是的是的。 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就是华都呢是北京地区唯一的一家拥有清香、浓香和酱香这3种香型的白酒企业哈。那么对于不太喝酒的人来讲，可能对这3种香型哈不太了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清香、浓香和酱香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好的，其实大家要是不太了解酒的时候，你喝的每一口酒你都觉得很辣，然后 一个味道就是辣。 都是一个味道的。但是要是经常喝酒的人，它就不一样了。那简单来说呢，清香呢柔和，浓香呢绵甜，酱香醇厚，每个香型呢都各有特色。而且我们白酒文化在中国当中呢也是源远流长的，每一种不同的酒，不同香型的酒，它也有很多的历史故事和它的发展和起源。 这个酒我们也讲究品酒，品酒哈， 对， 酒要品， 是的， 就能品出它各种滋味来哈。 比如说清香的，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北京地区最有名的是二锅头，二锅头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那清香型的工艺就是二锅头品类都是清香型的嘛，那清香型的工艺呢就是蒸五下四，掐头去尾，看酒摘花，贮存调制。因为二锅头第二锅的酒酒质最好，所以我们称为二锅头。那这就是我们清香型的酒的一个特点。那酱香型的以茅台为代表的一个工艺的特点呢，它就是酿制的周期特别的长，那整个过程需要经过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那需要历时5年的时间才能生产出来。这就是酱香型酒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 对， 所以它的周期很长。 是的是的， 周期长，所以它的就味道更浓厚一些。 它的香气和口感跟其他香型的酒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对，因为它有时间的积累。 对，对于酱香酒来讲，最大的特点呢，一个是它的这个酿制的工艺，另外一个就是它时间的储存。如果它的时间越长，代表这个酒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浓厚。 对，它的价值也会越来越高，喝起来的时候口感也会越来越好。 好，这是酱香酒它的特点。从每一种香型的酒的它的工艺上来看，我们就能做出很大的这个区别和判断了。 对对对， 就是您喜欢什么口感的、什么味道的，就去选择相应的这种香型。但是相比较来说，酱香型肯定是它的味道更醇厚的，是吧？ 而且对身体也会有很大的好处。因为酒咱们从有白酒文化开始到现在也差不多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因为酱香型酒酿制的时间比较长，所以酒中容易挥发的物质就变少了，而且它的酸度很高，可以让酒度呢自然发挥到适合人体饮用的一个水平，所以你饮用起来呢会入口平顺，刺激性小。 所以酱香型的酒往往就是说 就是特别不容易上头，是吧？ 对对，就是我们最通常所讲的就是我今天晚上喝了酒了，然后但是我第二天马上就恢复了，不会头晕晕的，然后不容易醉。 嗯， 那这个可能就是酱香型酒的一个特点。 对，因为有的酒可能喝完之后，有的第二天起来还有那种醉酒的感觉， 对， 头疼、头晕、但是酱香型的酒没有这感觉，是吧？ 是的，你主要是喝完了之后，第二天感觉哎还可以，还可以正常的工作，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那所以很多人也喜欢饮用酱香酒， 因为从它本身那个工艺来讲，它可能把那种你想七次取酒。九次蒸煮啊，这么长的时间，他已经把那种可能对我们身体有害的一些东西可能就去除了，是吧？ 他选取的都是 精华， 对，酒里边最精华的那一部分，它不是全部都是掉的。然后而且它酱酒里边还有一种 SOD 和金属硫蛋白，这些物质呢都对人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好处，所以每天适度饮酒那对个人的身体来讲还是有一定好处，但是要根据个人的身体差异情况来决定饮用多少。 那说到这个酱酒，我们今天奖品送给大家的这个天安门酒就是酱酒，是吧？ 对对，是我们华都生产的天安门牌酱酒，那也是我们现在主打的一款产品。 而且据说这个酒呢也是喝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呢越来越有名气了，也是吧？ 是的，我们这款产品其实是在2017年春节前左右来正式和消费者来见面的， 其实才一年左右的时间。 对对对，然后现在得到的市场的反馈都是特别的好， 一年之间就占领了大家的胃口，为什么呢？ 我想这有两方面的一个特点，一个呢就像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一样，酱香酒本身呢它对人的身体饮用比较有好处，是一种健康型的一个酒。另外一个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我们这个产品是叫天安门牌华都酱酒。那一说到天安门呢，我觉得它的品牌含金量就很高，天安门就是我们北京城市的一个符号，也是凝聚着全体中国人深厚的情感，所以大家一看天安门酒就特别想尝一下它，特别想喝一下，然后喝完了之后呢又因为它的品质爱上它了，所以我们这款天安门酱酒呢受到消费者欢迎的程度就越来越高。 敢拿天安门当品牌，它一定要保证品质。 是的， 否则的话你的质量和我们这个品牌的身份不相符的话，对我们的天安门来讲呢简直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伤害。 对， 而且 是一种亵渎。 是，而且天安门是我们每个国人心中的形象，每个人从小都 神圣之地。 是的，每个人从小心中都会有一句话叫我爱北京天安门。那我们既然有天安门这样宝贵的一个品牌资产，我们全体华都人肯定特别的珍贵它。然后我们用我们30年的老酒，然后精心的去培养这个品牌，我相信酒的品质和天安门的品牌两者相得益彰，那就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二锅头是北京的这个特产，酒的这个名片。 是， 现在天安门酱酒也要成为北京地方酒的一个新名片了哈。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北京人来讲呢，二锅头酒已经是我们城市生活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连外国人都知道到北京要喝小二。 对对对，到北京一定要喝二锅头。就是我们非常有地域性的一个特点，一个名片。那未来我们希望呢天安门酒呢能成为北京高端白酒的一个代表，比如说天安门酱酒首先在工艺品质和健康价值上具有自身独特的一个优势，另外呢它也有着浓厚的北京文化。一提到北京，大家马上就想到的是天安门，对于过去每个人能在天安门门前照张相，那都是一生当中特别珍贵的一个回忆。 对对，是。 所以呢每一个中国人一看到天安门三个字就会心里产生一种温暖，就想尝一下我们天安门酒。那我想他看到我们天安门酒，尤其他品尝之后，他感觉到的一定是满满的家国情怀。那我们天安门酒它体现的也是一种家国文化，家国味道。 天安门啊，一看到这个品牌大家就会想的这一定是北京的地方特产了。 是的 是 的， 但是天安门这样的名字我觉得是不能随便拿来做品牌名字或商标的吧。 嗯， 那咱们华都怎么就能够拿天安门做 品牌名呢？ 这个要讲起来，其实它也是有一段渊源的。我们华都建厂时间特别早，刚才也有介绍，我们49年就建厂了。那我们在60多年的风雨发展历程当中呢，也经历过很多的起起伏伏。在1979年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了天安门商标的注册。那我们是因为74年周恒刚老师研制出来的雁翎春酒，75年结缘茅台八大名酒进北京的任务。到81年的时候正式研制出华都酱酒。那在79年的时候，我们就想，那我们的酱酒要有一个特别响亮的一个名字啊，那什么能代表我们酱酒呢？那当时天安门在北京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名字，所以在79年我们就注册了天安门的商标。 哦，咱们是注册的早， 对， 现在 肯定是 不可能随便拿天安门当商标了， 对对对，是， 这也是咱们独一无二的这种品牌资产。 是的，是的，我们华都其实可以这样讲，一个呢是我们有3000吨的这个好几十年的老酒，因为大家可以知道从75年开始研发，然后一直到现在将近40年了，那每一批酒留存下来大约都有30多年和40年的一个历史。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宝贵的品牌资产，就是天安门。那我们把天安门品牌和我们这个老酒来结合，那形成了一个大家很喜欢的一个产品，就是我们天安门酱酒。那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这个酒面世才1年的时间，但是已经得到了市场上一个很好的一个认可。 那说到天安门，一说天安门牌的，马上大家头脑中就会想象出天安门的形象来，是吧？ 嗯，是的。 嗯，那咱们这个在酒的外观的这个包装上有没有体现这种天安门的这种形象？ 啊，有的。天安门这个品牌特别的好，然后我们每个华都人也特别珍惜，但究竟如何把天安门品牌落地能够更好的体现在产品身上，其实我们也做了大量的研发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天安门系列产品经过1年多的时间的探讨研发才正式与消费者见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一想到天安门，那大家一定会想到天安门城楼上的灯笼，这是天安门最具特色的一个代表，而且也有拍过这个电影就讲述天安门和灯笼这个故事。那我们就把灯笼作为一个写意形成一个瓶盖的一个形状。那同时呢，那我们国人最喜欢的一个颜色就是红色， 而且天安门它就是红色的呀。 对，所以我们就把红色和灯笼这个融合在一块儿，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天安门产品的一个外观的设计。那我们天安门上除了我们瓶身上正面天安门3个字之外呢，后面有我们的向日葵，瓶盖是灯笼形的，然后瓶身呢都是一种喜庆的一个中国红的一个颜色，那这样就是很大方很喜气。它同时又很端庄，它的瓶形很简单很古朴，但是它又很庄重。 从这几个因素来体现天安门的元素来，是吧？ 是的。那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送的呢，也是我们天安门这款产品，是43度的庆典红，就是刚才介绍的。同时呢，我们天安门系列还有一款酒叫天安门1949纪念酒。那1949呢，对于我们来讲有两个含义，一个呢1949是建国之年，那同时呢1949也是我们华都酒厂建厂之年，我们就把天安门1949作为我们天安门系列一个高端的产品。那它整个呢是以一个玉玺的一个形状做成一个瓶身，那瓶底上印有4个字是祖国万岁，那我想也是期许着我们对我们祖国的一种祝福，我们也希望国家能够强大起来，我们也希望天安门品牌真正的代表的是每个国人心中的家国情怀。 这是天安门酒的一种独特的文化。 对，那也是我们核心的竞争力之一，其他的品牌是难以模仿和比拟的。 对对，这绝对是我们独一无二的。 是的，是的。 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获得天安门的43度酱酒的话，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您就有机会获得这瓶酒。在上次您来的时候曾经说过哈，说华都现在正在建3馆2园1中心啊，这其中就有酱酒文化的体验馆哈。 是的。 哎，这个馆我们都有什么功能，我们能够体验到什么？ 我们现在酱酒文化体验馆呢已经建好了，也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去我们酒厂 去做客。我们就可以去看了，就是。 是的。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可以感受到我们华都酱香老酒的一个魅力，一个是 它的数量，刚才也有介绍说，我们据现在为止已经有3000吨的老酒在我们酒厂来存放。那一部分呢，就在酱酒文化体验馆。同时呢，您到我们酱酒文化馆还可以亲口尝一下30年前的老酒的味道。另外一个，您还可以自己动手亲自调配老酒。那这就是我们酱酒文化馆给大家体验到的独特的魅力， 不仅能看，而且还可以自己调制。 还可以尝， 确实有的时候啊，这个文化体验馆能够让我们体验到平时我们不能体验的东西，是吧？ 是 啊，能有这样的机会自己去亲自来调制一款属于自己的酒，也蛮有意义的。在2017年，华都还荣获了第8届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的称号，我想这个和华都在酱酒文化的弘扬上，应该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吧。 嗯，能够获得十大品牌称号呢，也是社会各界对我们华都酒厂这2年来工作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肯定。 嗯， 我们也十分珍惜这个荣誉。那就像我们总经理朱华先生所讲的一样，我们希望呢能把天安门酱酒打造成为一份北京的特产、北京的礼物酒、一张北京白酒的新名片。那我也相信在全体华都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那马上春节也快到了，我也希望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不论您来自哪里，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把我们天安门酒这份北京礼物酒带回家，共享一个团圆祥和的中国年。那同时呢，我们春节团圆带天安门酒回家的系列广告也进行了陆续的投放，在地铁里，在电视、卫视、体育频道，还有一些户外广告都可以看到。我们希望每一个国人都能过一个团团圆圆的中国年。 嗯，是的，以后大家在回家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多带一样北京特产了，是吧？ 对，北京特产不只有二锅头酒，还有我们天安门酒，是孝敬父母、馈赠亲朋好友的北京礼物酒。 嗯，天安门酒更具有北京的特色。 是的。 好，非常谢谢您来做客节目哈，为我们大家介绍了华都酒业哈。那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想获得这瓶酒的话，那么现在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哈。我们的问题您还记得吗？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是天安门酱酒的它的茅台工艺哪一个表述是正确的？有3种表述：第一，3次投料；第二，8次蒸煮。第3就是7次取酒，您觉得下面哪个答案是正确的？把正确的序号发送到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预祝您能够获奖，再会。 煮好奶茶，备好你骑过的骏马，在你离开的毡房前等你回家。萨尔朗开花，孩子也已长高长大，在你离开的大路旁等你回家。等你回家，盼你回家，写信的大雁也飞家乡牵挂。煮好奶茶，备好你骑过的骏马，房间等你回家。萨尔朗开花，孩子也已长高长大，在你离开的大路旁等你回家。也飞回来。